该不该为爱而强奸，好想让你听我爱你的心声，你说我该不该化真，我对你的真爱痴心，一直把心意藏在我的心底，对你很深很深的爱慕至今，但是那只是我的幻想，你说会不会变成现实，希望你总会知道我是有多么崇拜着你，希望你总会知道我是有多么渴望着你，希望你总会知道我是多么的爱慕着你，你说我该不该为爱而唱着，好想让你听我爱你的心声，你说我该不该化真，我对你的真爱痴心，一直把心意藏在我的心底，对你很深很深的爱。